大家好，我是敏感度节目的 Mark Regger， 2018世界杯网上看网上听，从前我爱巴西队，现在都爱巴西队，因为脚法受礼。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好啦，咁头先讲到中国大陆点样咧？中国大陆咧，咁基本上咧就冇批定，咁啊真系好似话啲香港嘅片商就话咧，喺台真随便印得噶啦，冇人理噶。 你以 为？因为大陆嘅人民币有验钞机啊嘛， 咁啊即系上面人港纸嘅呢一个盗币币啦，跟住香港人呢一个人民币嘅盗币币 咯。嗱，搞清楚少少嘢，香港行普通法，大陆行大陆法。即香港咧，法例冇寫嘅嘢咧，你都可以做嘅。大陸咧，法例批准你做嗰啲嘢，你先可以做嘅。啊，即係冇一條條例，你可以人家印房抄嗰啲咧，你唔可以做啲乜嘢，明唔明？即呢個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大家用呢個諗法喺大陸生活咧，我諗你真係死十萬次都唔夠死嘅啫。 咁啊，頭先講到啦，即係呢個即係香港啦，咁啊，究竟想守法嘅朋友可以點樣做啦？咁啊。原來咧，曾經有個咧製片咧，都曾經問過香港金融管理局，咁啊，曾經喺2017年嘅10月9號，10:51咧，咁啊有一個 subject 就係有一個電影就關於拍攝列印鈔票作道具用途嘅申請程序，咁啊走去問金管局啦，金管局咧咁啊隔咗成個禮拜之後咧，10月18號回覆啦。敬睇者，多謝閣下的電郵。本局不接受有關複製香港紙幣作道具鈔票的申請。香港金融管理局公眾查詢服務組主任。 咁啊，結論咧就係、是、其實咧，依家好似叫人唔批到。 喂，直頭係不接受申請嘅，點批啊？ 所以咪又係嗰句咯。咁以我哋嚟講，產電影業而言，要大量嘅香港紙幣有各式各樣。有呢、這、一個紅色，有呢一個未回歸之前嘅、回歸之後嘅新品嘅舊品嘅，咁呢一堆究竟依家係已經焚化咗咧？咁啊，一定係好似行財三千萬咁樣，唔小心被刮到咧，就有好多嘢入咗嚟都冇啦。 即係你成日嘢講出嚟咧，其實都有啲無稽嘅根本係，因為你成樣嘢。咁啊，一嚟又話要做啦，二嚟就跟住又話唔批啦，咁好明顯就係呢個電影統籌電影呢個統籌服務科啦，即係俗稱叫做呢、這個俗稱即係人哋俗稱叫乜嘢咧？叫 FSO 咧，就當然係賴賴閒冇做嘢啦，好明顯係。咁即係我成日覺得一點點解，即係成日都嗰句點解你？呢啲嘢唔係一早聽好曬，要到今時今日先至搞到好似依家要立抄翻出嚟咧。其實近嗰十年，其實香港過去咧，其實個電影制度咧向來都係冇制度。咁但係咧冇制度，當然有好多問題就出嚟啦。其實你話要規限，你話要規管，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做唔到咧？我唔覺得係嘅。即係當你去到槍械用火藥，你都要規限嘅時候，例如我哋拍戲嘅時候有好多道具嘅喎，例如警察委任證啦，咁唔通到時警方又告咩？ 武警 係啦，咁其實警方嘅制服其實香港都有一間好出名公司啦，即係新一代呢個警察制服公司咧都有一啲嚴格規管嘅。其實。是不是我們的業界後知後覺呢，經常都說管那些電影團體原來很多幫不到手的。 是啊，那其實就都好的，即是今次叫做永遠都是有事發生了就令到大家醒覺啦，這樣。那也都其實呢都真是因為我自己看，我覺得因為其實中任指做的是真，我想看，即是我有看過那個報道。又惹咗，因為人失一票，有人找數找5000蚊俾你，然後整裏面攝兩張喺度咧，你真係唔覺㗎，你真係唔覺㗎，因為都真係好真嚇。當然啦，個你話厚度可能有啲唔同啦，但有時你可能真係，除非話有驗鈔機咁，但係如果唔係咧，其實都幾難去即係分辨到。咁呢個其實所以咧以後咧其實。 日有得跟翻嗰個程序去做咧，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其實係嘅，咁當然要睇你業界，睇下個程序點樣。如果話個程序根本係麻煩到根本係業界根本係冇辦法配合到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嘥氣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方面咧都要盡快咧去到睇一睇。我諗亦都唔係淨係睇今次呢個事件啦，咁可能都要睇翻喺現行嘅法例係咪有好多嘅問題根本未處理妥當咧，都應該一次過處理咗佢，即係唔好等呢個業界咧。好似好多問題都好似完全處理唔住噶。 係啊，咁咪仲有啊嗰啲咩協會啊乜乜乜嗰啲，個立法局議員真係唔使靠佢啦，算啦，冇用㗎呢個。你知道立法局議員第一件事佢講咩？佢話 唔係去爭頭先咩？ 係咁，佢都爭嗰次佢爭啲爭唔到啦，唔緊要啦。咁佢第一件事就係話。現行條例不合時宜，即係其實我覺得佢都唔係好知道件事發生咩事嘅啫，都咁有冇真係係用一個幫助到業界嘅一個角度去睇啊，定係點樣樣咧？點去中間去調停啊？唔係調解即係中間去作一個調整啊，或者一個溝通啊呢、這個橋梁。即係我覺得你孭得呢一個台。title 其實係咪應該真係要做呢樣嘢？即係唔好靠佢嗰陣時候，可能都要靠翻自己啲工會嘅協會嗰啲，真係做多少少嘢咯。 係。咁另外啦，咁喺呢個機會提咧，提大家咧，其實大概六月份咧有兩間新戲院咧，將會喺呢個月咧將會如無意外都會開幕噶啦。一間咧就是、位於沙田園，位於新城市廣場戲院大樓，即係以前 UA 六嗰個位啦。依家將會 MCL 攞咗啦，就變成 Movie Time。咁啊，上個星期都介紹過噶啦。另一間咧就係、是、位於屯門市廣場，原本屬於 UA 屯門市廣場嘅戲院咧，將變成嘉禾經營嘅 The Stage。咁兩間戲院究竟係點樣咧？咁啊，可以大家下個星期或者等到之後再留意翻嘅。 好啊，多啲戲院啊，好啊，不過貴咗嘅肯定㗎啦，咁樣啊。OK， 咁係啊，嚟緊六度都仲有啲戲院會開啦，咁啊，即係係咪真係嚟緊區有戲院咧？咁都仲有啲區模嘅咁樣啊，咁啊就再等一等啦咁樣。咁其實戲咧，我哋都睇咗幾套嘅，咁我哋都應該開始啊講下啱啱呢個星期上嘅電影啦。咁啊，當中咧，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先講邊套咧，就係、是、啊《電一俠》咧期待已久嘅一套《未來殺機》。Anon 點解呢？我唔知佢係因為即係睇中咗女主角啊，定係咩，所以好期待。咁但係呢個時候，我覺得應該要交俾電影俠啊。 有咩啊？有 Amanda 有三十啊嘛，即係咁樣都會多啲聯想嘅先。有時 Anyway 啦，咁其實呢一套咧係上一次 英攤 完咗之後咧，英攤完之後咧就下一個。下一套 Amanda 咧係拍呢一啲關於呢啲科幻嘅題材。咁上一次嘅呢一個 Intern 咧，就其實係大家就喺將呢個時間咧，原來係變咗一個可以買賣嘅財產咧，數據咧，你只要 keep 住個數據，你就可以一路移動。今次咧，其實呢一套咧 ，Anon 咧，其實原本就係個模擬式嘅意思，模擬式嘅意思。咁呢一套其實係幾 interesting， 點解咧？個概念上面咧，成套電影咧。是一種非常之冧服的一種結構，咁呢種冧服嘅結構咧，其實係你用嘅種嗰種，即係你如果你當做佢係一個日常大家使用緊嘅系統咧，你真係會覺得其實呢一個所謂嘅以太呢個系統咧，根本上就係我哋未來或者我哋依家嘅發展方向之類。如果大家咁睇又睇啲呢個 Google 嘅呢個 I/O 嘅呢個發布會啦，咁你會見到咧 Google Lens 咧，其實真係影到啲乜嘢咧，即時可以揾出佢啲相關資料咯，即時有曬所有 information 啦。咁之前嘅 Black Mirror 啦，即係黑鏡咧，亦都有一啲嘅諗法，即係如果你或者之前嗰部咧，好多年前有一套叫 Final Cut 咧，都有呢種狀況，就係如果你嘅眼就其實已經係等於攝像頭相機，咁等於你將呢一個 Google Glass 實咧淨係在你嘅眼球咯，你見到啲乜嘢咧，咁其實即時可以讀取相關嘅資料，你就可以係有呢一個 AR 啦，運行嘅呢個實景啦。同埋你去即時有好多嘅資訊就可以查閲嘅，呢一樣嘢其實係幾 interesting 嘅事。咁 咁所以你會見到，就算喺成部電影入邊咧，一啲嘅包括咗啲大樓外牆上面肉眼可以見到嘅一啲嘅虛擬招牌咧，咁其實之前喺《功夫機動隊》入邊咧，或者在啲《逆殺手》入邊咧都見到。呢個係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位咧，係就係我哋今次第一個見到嘅大型招牌咧，係即將上市嘅小米嚇。咁我諗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有趣嘅一個位置嚟嘅，因為啱咧就其實咧係幫 Facebook 咧去代工咗呢一個佢哋嘅 VR 產品咧。咁同樣咧係今個月頭咧都啱啱推咗自己嘅 VR 產品。我哋依家睇到好多嘢咧，喺啲電影院睇到好多嘢咧，現實中仲有呢個發生。咁所以我哋以後咧就冇得 item 啦。成個系統嘅建構點就係我可以直接檢查啦，可以直接讀取咧你雙眼依家睇到嘅嘢，雙眼以前睇到嘅嘢嘅記錄咧，全部咧每個人嘅所有 data 咧都係通過你嘅雙眼咧記錄低嘅。咁以後啲人咧其實係唔係靠記憶生活嘅，係靠呢啲記錄去生活嘅。佢諗起邊件事咧就調取，譬如話嗰個時候嘅片段邊就出嚟睇翻。所以喺呢一個嘅社會入邊咧，你係冇波圖啦，啲人都唔影相啦，你唔會有手機自拍啦。打電話或者嗰啲嘢都變到冇電話溝通咯，成件事情其實係 interesting， 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套片咧個構造咧就比較悶，個悶嘅其中一個點就係咧呢個原案咧其實冇乜懸疑，即係一開波咧大家都已經鎖定咗啊，應該就係呢條女係啦，咁其實咧原來係。可以隱藏自己身份嘅千千萬萬條女，點解一開波就原來係鎖定呢條女咧？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鎖定咗呢條女之後咧，咁其實咧從來冇咧，亦都冇乜點樣去追兇啊，或者去查案啦。即係其實咧，你最多差佬做嘅最多嘅嘢就係我 hacker 啫，我 hack 開咗呢條女嘅，即係大家欣賞下佢嘅裸體同埋佢間房。咁個男主角咧就為咗呢個取證咧，用呢個呢個時間，大家可以截取佢嘅腦電波咯。於是個咧就喺張房完咧就順手復埋。咁成件事咧聽落去咧就好似公費叫雞一樣嘅道理係啦。咁啊就喺公器私用嘅狀態，就基本上係以呢個查案為名咧卜嘢就為實嘅。就咁當然個女主角就好唔強啦。咁個女主角好唔強之後，我就 hack 下，就話 hack 翻樣你對眼咧，跟住我就搞亂你個鏡頭。咁啊，總之你睇到啲咩咧，全部都唔見。你睇到有火災啦，你睇到啲射擊嘅目標啦，所有啲嘢全部都係假的。咁呢啲嘅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嘅表演方式，但係條片咧，其實就話俾你知，如果人同人之間咧，最終都係變做我要睇你嘅記憶。佢老婆都有同佢講嘅係啦，你話你冇飲酒啊，你記翻十分鐘之前你嘅片段我睇係。即係好多人就會呢個係好危險嘅狀況，同埋套片亦都變到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位置，就係因為你完全你唔依靠呢一個路上面嗰啲監視鏡頭，你係靠人嘅眼球嘅監視啦，所以你 erase 嗰啲片段嘅時候，你 erase 好多人嘅呢個 picture， 好多人嘅啲眼球，同埋你係冇相片嘅，所以啲人咧其實亦都呢個有好多好特別嘅位，我真係亦都估唔到點解你啲人可以用啲好似差佬嗰啲拼圖啊，跟住拼翻張圖出嚟嘅，啲人好似已經喪失咗呢個功能嘅啦，所以冇咗相片咧就係玩唔到條女出嚟嘅。咁呢啲咁嘅位其實係套片入面有好多嘅缺陷，但係呢個概念咧係非常之酷啦。我哋依家做緊，我哋好近嘅未來。好有機會真係攞住，我可能唔係直佢眼球，但我可能真係攞住部手機，我對住可能小兵而家張相，我哋已經知道佢喺邊度做過嘢啊，跟住喺度做咗啲乜嘢啦。因為其實已經 Google 已經做到啦，其實啲嘢係一個好恐怖嘅事。 唉，不嬲都做緊㗎啦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問題咧，即係套片咧，即係都提醒大家啦，將來如果真係咁樣做咧，會係一個點樣嘅世界啦咁樣。咁啊，當然亦都。套片都裏邊啊，為呢一套 system 裏邊咧，好似有個咁樣嘅辯解啊。跟住啊，既然你又唔係其心不正啊，你怕咩俾人睇咧？係咪？咁但係呢個世界仲好多私隱㗎嘛，係咪先？即係可能。 我只係唔想俾人 睇。係啦，我就係唔想俾你知。即係 我唔想打飛機都俾人睇到。係 啦，即係啊，例如啊，演俠咁樣，即係。 我想影出俾你睇到。 係啦，即係。又走去睇雲翔呢片咁樣，佢都唔想俾你知啊嘛，你知唔知啊？咁即係一樣係嘛？即係當然我哋做乜又要中止？即刻佢中止嗱，喺即係可能喺嗰個網絡影院啊，一講雲翔一啲人一舉中止，共樹起啲嘢咁樣出嚟，跟住即刻又影到，咁你又畫面睇啦啊！咁問題有時咧，即係畫面亦都係好多嘅唔同嘅角度咧，你其實個片度講嘅，佢點樣去令到一啲人有錯覺，就係將尗啲片咧。即係將叫咩啊？俾一部分你睇，等你有錯誤嘅解讀。 啊，即係例如一開波嗰、那個話個工人偷嘢嗰度係嘛？啊，喂唔好喎，佢抹嘢嗰時都唔見喎，你嗰啲咪手眼咁樣。不過有一段佢冇俾佢睇啫嗰啲。咁即係你好易用你嗰啲片段咧，令到大量製造一啲所謂嘅policy 出嚟嘅，或者啲 false impressions， 即係假嘅錯覺出嚟。咁所以部片都真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嘅喚醒啊。雖然個節奏相對真係好慢啊，咁啊即係需要啲精神去睇，咁都不妨入場睇嘅。OK， 咁第三節時間差唔多啦，轉頭翻嚟咧啊，有啲港產片啊。華語片可以講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見面。好，第四節時間啦。咁啊，頭先講一套西片啦，《未來殺機》係一個好叻改嗱片院商好叻改片，改片名啊。如果佢改名叫咩天眼或者咩以太網咩眼鏡戰咁嗰啲，咁啊即刻冇人睇，我覺得係。 其實呢類題材咧，以前都有㗎啦，即係有一啲即係預測，即係又唔係話睇鏡頭，但係預測未來嘅，即係例如 Tom Cruise 當年啦，同埋阿 Tim Cook 啦，都係一啲類似嘅題材。其實有時好多嘢咧，都唔係話靠睇個畫面咧就等於一切嘅。 係啦，咁啊，既然睇個畫面唔係代表一切，咁我哋睇下以前嘅畫面係代表緊啲乜嘢啊？講緊咩片咧？就係、是某日某月啦。咁啊，繼續係黃家欣執呢一個類似續集咁嘅嘢啦。咁啊，點解咧？因為裏面都真係唔少黃家欣嘅著名喺裏面啦。咁但係當然啦，套片都係獨立成片嚟嘅。咁同埋就主要啦，咁比較多人想講嘅就係究竟都唔係啊，湯兒啊，究竟係咪扮得似呢個學生啊？反而係圓到大髀咧，都大個仔咗啦。咁啊，做呢套片咧，其實係究竟以後喺呢個演員嘅路上，可唔可以繼續行落去咧？咁呢一套片咧，真係試金石嚟嘅。你細細個即係做小朋友啫，大個啦，咁啊做大人嘅片啦，咁樣究竟得唔得咧？咁樣 小兵諗多咗啦。今次咧，圓到大地咧，純粹翻嚟咧賺下外快嘅啫。人哋咧喺日本咧係讀緊書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都暫時都冇乜意欲翻香港發展啊。 你覺得你嗰套片一樣，嗰個題材一樣，唔係其實我覺得都翻嚟拍片都唔會上得可嘅，其實套片啊。咁點解呢？因為套片其實就 set 咗喺1992年嘅發生嘅事情啦。咁啊，面對幾樣嘢啦。咁啊，面對回歸啦，97移民前嘅移民潮啦。咁啊，面對緊當時嘅一啲嘅科技開始發達啦，由以前嘅通信由一啲嘅書信啦，咁啊慢慢進展到去呢一個傳呼機啦。到後來嘅電話，所謂電話嗰啲，咁同埋亦都係呢一個移民呢件事咧，令到好多人嘅關係咧就本身由一個可以發展變成一個可能一個遠距離嘅隔膜，即係所謂 long 啲嘅感情啦。咁啊，亦都講到好多 long 啲嘅感情，其實係咪可以維繫到咧？當中好多都維繫唔到嘅。嗱，套片呢個故仔其實好老，陳腔濫調地又係一個有錢嘅人，一個住公屋嘅女，然後有錢嘅有錢仔，亦都可以亂咁花錢嘅，就用錢去追女，然後成個追嘅過程都係可以好。開心咁當然啦，咁佢因為俾人捉咗入去寄宿學校咧，就有啲隔膜喺度，有啲阻隔喺度，令到佢咧即係都因為呢啲阻隔咧，令到佢更加睇得清呢啲咁嘅感情啦。咁但係啲咁陳腔濫調嘅嘢咧，其實甚至乎其實有啲豬肉在前，你有那些年同埋有呢一個我的少女時代已經就係喺前面，咁令到部分嘅片段令你好似熟眼熟口熟面，你係咪抄人呢？即係嗰啲感覺啊，係有嘅。咁但係好就好在佢喺香港嗰個當時嘅時代嘅嘢咧，佢擺落去嘅元素相對咧都好足夠，令到套片咧我覺得喺欣賞呢一部分咧，其實係幾值得去睇嘅地方咯。 嗱，其實咧要講黃嘉欣同埋呢個某月某日啦，咁其實咧真係某日某月咧，其實咧有幾個地方好相似，因為一樣係拍緊九二年嘅古仔，咁啊劉偉恆咁亦都對於九十年代係一個好重嘅承擔，咁佢同黃嘉欣都有一啲特色咧，有啲好處都係擺埋一齊，即係特別係。我要特別讚呢、這個特別係製片，即係喺營造翻九十年代嗰個氣氛個環境咧，係做得好似，而且係個象徵度係非常之高，即係當中包括中巴嘅呢個四號啦，即係呢個穿越呢個大潭水旁嘅呢個水壩，咁另外咧就係 Yes 卡，咁而且咧佢個宣傳都用翻 Yes 卡咧做呢個宣傳啊，咁。呢一啲甚至乎文具保管公屋嗰啲情懷咧，係做得好，象徵度相當之高㗎。咁古仔咧，其實就同黃嘉欣一樣咧，都係一個比較簡單嘅古仔。簡單古仔可以講係單薄，當然你可以咁樣講。咁但係有時因為簡單嘅古仔咧，要拍九十分鐘咧，其實要拍得即係流暢咧，並不是容易，一定係必然嘅。即固然你可能話哦，有一啲其他台灣片嘅影子 whatever， 但係有一點要好重要要講嘅就係、是、呢部片你要拍香港嘅情懷咧，就有啲香港價值。即係當然你包括咗呢個移民潮啊，咁其實咧係講緊一個嘅呢部片咧，其實你可能話哦，富家子與富家女嘅故仔，但係。呢種嘅感覺咧，其實呢啲學校咧，我唔知大家感唔感覺。我雖然你即使話沿島大地好攜都好咧，其實攜極有限嘅。根本呢啲係啲名校嘅戀愛嚟嘅。 係啦，冇錯。咁啊，係咯。所以話頭先我第一 part 我講嘅嘢，頭先阿 Ryan 都講咗嘅，都係點解話比較值得欣賞，就係、是、嗰個將個香港情懷擺咗喺呢一啲一個。我好多人覺得陳腔濫調，我覺得講下嘅故仔咧，但係欣賞一部分喺呢一度咧，原因就係咁。仲要好多，即係仲要有好多因素咧。其實套片我覺得值得睇，去睇嘅原因咧就係、是，首先佢唔悶先啦，成個流程咧都真係幾長幾快，同埋冇乜悶場嘅。佢裏邊嘅幽默嘅地方好高，甚至乎佢。幾個一啲好資深嘅演員去做嘅角色咧，所有配角咧，其實係令到套片個層次咁好豐富。鄭丹瑞啊、邵美琪啊，甚至乎譬如夏韶星咁呢個都真係夏韶星呢個用得好妙，真係你知佢好中意睇 UFO 噶嘛？呢件事呢個用得好妙。咁同埋都要讚陳欣媚。即係咁多年冇拍過戲，咁啊刪咗咁多件，之後咁出嚟做呢一個角色，似乎都真係刪咗嘅過程，令到佢咧人生嘅經驗好似多咗好多咁。 不過咧呢套片咧令我比較愕然嘅咧，就係咧好多年冇拍戲嘅女仲賢咧出嚟係做元老大地嘅老豆。咁因為咧女仲賢咧其實都。即係再上一套片咧，已經十年前嘅妻骨未寒嘅，相信咧在座都冇乜人睇過。 對許仲賢最後嘅印象，應該都係呢一個凌云聪嘅女 啊。你係啊，你係。 你係咯，咁啊，對於即係許仲賢當時咁啊，用以一個非常之唔討好嘅角色咧，亦都達到呢個唔討好嘅效果。咁啊，片入邊咧，另外一個咧角色咧，大家可能冇留意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班主任咧，就係、是、有呢、這個咧，就係、是、當年嘅呢個辣椒教室嘅雷仲德去飾演。咁啊， 社監 係啦，個社監。當年咧，辣椒教室咧演呢個咧，老師演得好型嘅。今時今日咧，完全見得到雷仲德嘅歲月痕跡喺度㗎。 唔係啊，佢做呢個社監好稱職啊，同想當年嘅佢應該係周末狂熱咧，就真係兩個世界。即係周末狂好型啊嘛，咁啊，同咁樣搞埋一齊，諗起都想笑，唔好意思啊。我睇翻其實先，咁其實套片就我覺得值得睇嘅，即係當中即係感動嘅地方唔少，尤其是即係小弟80年代人啦 ，OK， 咁啊比較 認知度最高就係九十年代啦。咁所以好多嘢你睇翻落去咧，都真係會想翻當年嗰啲嘢噶。咁啊，同埋即係好難得佢，即係頭先阿可能講嘅，即係真係要一定要讚就係佢點樣去還原翻，譬如唱片鋪裏邊嘅四大天王嗰啲碟。嗰啲碟我都有好多隻裏面，我發現原來咁啊，然後鋪曬成個裏面，咁啊，仲有當然啦，裏面瑕疵一定有嘅。你而家的士唔夠舊，唔夠九十年代 ，OK？ 一睇就知二千年後嗰啲嚟嘅，嗰啲的士係咁啊，仲有佢都好辛苦揾到架舊式嘅寶馬跑車㗎啦，都算係有啦咁樣。咁啊，同埋儘量都。見到避重就輕咧，將一啲現代化嘅場景咧就搬走咗，盡量去啲郊外地方度咧。咁呢個係聰明嘅做法。咁同埋有啲時間上嘅唔啱啦，譬如以女主角 setting 咧上堂係佢上緊堂咧係唔會玩手機嘅，唔會打電話，唔會做 call 機。不過咧點會啊？如果大地啊會上堂嗰時收到呢一個 message 咧？咁呢啲其實就有少少係為咗黑 K 嘅戲劇效果，令到個時空咧有啲差錯咯。咁但係啲好小事嘅，咁我覺得普遍係值得入場睇嘅。係 啦，咁另外呢個星期咧，有另一套片咧都值得大家入場睇嘅。呢套動畫我自己都睇有啲感動。呢套片咧，即係正如即係第一節所講啦，係成年人先啱睇嘅動畫，並不是一套三級嘅動畫啊。呢套係講嘅係一套台灣嘅動畫，叫做《幸福路上》。咁啊，導演咧係宋恩榮。咁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導演咧係冇諗住拍成一個動畫嘅，咁啊後屘嘅創作過程入邊咧，都受到周圍嘅人鼓勵咧，就最後拍咗一部動畫嘅長片出嚟嘅。 我咧，我覺得咧，幸福路上咧，講句輪迴配音咧，其實係有長片嘅概念嚟嘅。因為點講咧？因為佢輪迴美股把聲咯，有啲即係佢啲聲好特別嘅，因為佢啲聲係。死一下又唔死一下，但係又帶有少少啲文青，即係好似有理想，但係好似又好擔，即係帶有死眼鏡嗰種，即係佢都有齊曬所有嗰個女主角嘅應該有嘅嗰種特徵嘅。咁當然咧，更加有趣嘅位就其實咧，佢將呢一個貝羅美另外有一套咧，就係、是、呢個男朋友、女朋友啦。其實咧，啱啱好葉變所講嘅呢一啲所謂嘅台灣嗰陣時經歷嘅一啲，包括咗一啲白色恐怖啦，佢叫咁可能包括翻嚟嘅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事件啦，點樣呢一個戒嚴啦，戒嚴完之後啦，發生咗啲咩事咯？咁或者自由嘅選舉咯，或者甚至其實呢一個有少少好似佢係比佢個 setting 入邊佢嗰個年紀係比我哋嘅年紀大嘅。但是他的年齡層呢就剛剛好是經歷了所有這些未廢除這個戒嚴，即是他戒嚴的時間就剛剛好廢除的時間，就是他們讀大學的時候，就尤其你見他那個裝束，如果是台灣的朋友就會知道他是北一女的北一女的這個學生，跟住呢，所以呢跟住他就會遇到什麼呢？遇到阿比亞的這個女係咪先？咁你中間呢啲咁嘅位咧，其實係冚落去嘅位係冚得幾有趣嘅。咁啊，佢同佢阿爸咧，咁樣同佢講嘢嘅嗰個方式就係佢阿爸已經死咗啦嘛。佢阿爸佢死咗之後，咁啊大肚佢同佢之間嗰啲溝通咧，亦都好似嗰啲台灣人覺得就好似有事我就問下啲祖先啊，又有祖先有必有咁樣，大家卜下卦，跟住問下啲祖先究竟我應該點做嗰啲。呢啲咁嘅位置其實都有趣。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用一個台灣人嘅角度嚟睇咧，某程度上咧其實都心痛嘅。所以即係可能大家一路追求所謂嘅幸福啦，但係嗰個幸福究竟係咩嚟咧？究竟係咪你搬去美國啊？你嫁一個靚仔美國佬啊？咁定係你可能係你對於佢個朋友嚟講係咪佢本身係外國人嘅樣，但係佢好希望被認同佢係台灣人咧？咁定係其實原來係全屋企人安居樂業，咁但係你想安居同埋樂業，咁係咪一件咁簡單嘅事情咧？嗰啲睇落去同你冇乜關係嘅政治或者嗰啲咁樣類嘅嘢，佢日日影響緊你嘅民生咧。咁其實呢啲咁樣類嘅嘢咧，其實喺套片入邊咧都好婉轉嘅方式去表達，但係亦都好實際嘅。因為對於好多嘅 citizen 咧，其實對於一啲小市民嚟講，佢哋真係唔係特別關心究竟 即係佢哋係逼住被關心，究竟我應該會要揀國民黨啦，我要揀民進黨啦，我要點樣去處理呢個身份啦，或者我應該我係咪應該搬去美國或者讀一間名校，或者係咪有好咗所有理想，人生就會幸福啲咧？呢啲咁嘅位咧，其實呢一套片咧都做到變神似。 其實呢套片咧都好多位置嘛，對於台灣嘅政治或者個社會環境其實好仔細呢套片。咁即係如果熟悉台灣嘅朋友，應該睇落去咧會更加即係會明白嘅。咁即使唔明白都好，其實入邊咧講到話人大咗之後，你會點樣去反思你嘅幸福嘅價值咧？呢一點咧，其實咧成套片咧，無論你同熟悉台灣都好咧，都會有相當嘅共鳴嘅。成年觀眾睇嘅時候咧，如果生活真係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咁理想嘅時候咧，甚至乎應該會感動到會喊咗出嚟。不過咧，其實咧喊完真係都好嘅，即係當你咧亦都代表咗你有即係有共鳴感之後咧，你跟住亦都會揾到再可以嘗試揾人生嘅路點樣走嘅。咁講到呢度啦，呢個星期後港電影院時間差唔多，大家去上 magazine.com.hk 聽我哋重温，或者上我哋 Facebook 專業後港電影院嘅。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哇！呢個犯罪計劃嚟㗎喎， 係啊！你有冇人有冇見過一班賊真係打劫銀行，跟住 有 死 有曬成個科批， 係啦，仲要抌埋。 這是我的打劫計劃，這是機密的。 是啦，嗱呢個嗱你終於都明點解咁精彩啦，係咪？好啦，第五係咩呢？就係加強內部定期培訓同埋貫徹提高員工呢個風險意識。OK， 即係話，喂，即係下面呢班友仔全部嗱，你哋真係要知道啊，而家係做一個騙案㗎。OK， 有風險㗎，就係美國佬後屘 charge 都有其中一部分就係呢種部分，就係話咩？你嗰份家產喺度呃鳩我， 你仲要派獎金， 有風能去鼓勵啲人去呃鳩我嘅。OK， 跟住呢句仲精彩啊！佢點講？美國政府係會好難追蹤到或者調查管制我哋嘅產品嘅真實流向啊！ 梗係好難啦、啊，你加多咗個中轉站喎、啊，複雜幾多啊？大佬 ，Evie， 我想問，點解呢班人豬撚到？美國政府唔加個代號上去啊！ 不上頻道免費版，逢星期六晚8:00 Magazine Live 直播。